命里面也有包括对神的部分，虔诚是对神的部分。所以这是一个人，这个是在神在人面前都是一个公义的人。我们来看看他期盼什么东西。他期盼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我在刚才讲到期盼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期盼。好，我们看看中国人的期盼。中国人期盼，我那天记背不了这首诗了，你自己写的。我记得日日思君不见君，我还记得夜夜思君不见君。一 Google 错了，是日日思君不见君。他说住我住在长江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我相思意。李自一是苏东坡的弟子，他非常崇拜苏东坡，他跟苏东坡友情很深。苏东坡被贬的时候，他非常不平，在京城里面替他说话，可能也得罪了王安石。但是这个人是很刚直之士，他也非常思念友情。这首诗可能是写给他的爱人或者情人，但是这里面讲一种思念啊，中国华人很会思念的。日日思君不见君，我不知道你恋爱过哈，有没有这样？特别是南地的有没有？我不好意思告诉大家啊，我们离教会三分钟的地方就是我的见证的地方。那时候真是日日思君不见君，师母在国内，我们刚刚见面不久我就回来，哦，真的蚊子很多，我就在那里打电话，电话费很贵那时候。这是真的很想念，这个想念是很健康的哈，大家不要笑。想念你自己的女朋友，想念你自己的配偶是很健康的。在这个时代，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这样讲，但是心里想念，偷偷想念别人，这才是糟糕。讲到思念的时候，大概我们华人的思念里面不会忘记李清照。赵明诚出军出兵到外地带兵，他这位宋朝的女诗人非常有才华横溢啊，他的思念真的，我经常想，现在的 email 太发达了，微信太发达了，现在很多女子很有才华，丈夫不在边上却写不出，我预言再也不会出现李清照这样的人了。原因不是因为后世缺乏李清照的才华，是因为通讯太发达了，现在人想念谁随时都可以打电话，使得这种思念的文字就没有了。他你看，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种闲愁，此情无计可消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在台湾作家里面都已经，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是许多年轻的时候你读过琼瑶的小说，你就会读到这些话。那种思念是我们华人很会的，无论是男的女的都会思念。这些文人把这种里面的渴望，那种思念凝聚成文字，凝聚在他们的笔端，留给我们世人知道，可以表达里面共鸣。哇，我们渴望想念。但是我看到这些思念，我还喜欢宋词哈，特别我跟大家讲过，我很喜欢抑郁性的那种宋词。我以前上次还讲错了，那个是不是韩愈，是刘禹锡哈。刘禹锡跟白居易在沟通的时候，白居易年老的时候非常觉得沮丧，年纪大了也不太出门啊。刘禹锡就写了一个巫医侠，就是莫道上玉王，巫医侠上满天，就是不要觉得太阳下山了，夕阳西下了，但是红霞还是满天的。刘禹锡非常非常正面。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历史文人很多留下渴望的诗句，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民族是很会表达渴望的。但是微微的遗憾是，我当信耶稣基督以后，发现我们的文化里面凝聚最深的渴望，一般对父母的思念，对兄弟的思念，对情人的思念，对一些朋友的思念，这些文笔都留下很深很深的渴望。或者像唐后主那种对逝去的荣华的一种思念，一种惆怅，写得很深很深。在世界文学史中间，中国这种在一些没落时期的文人，特别宋朝后期那种词人所写下来的那种抑郁到顶点的那种文字，都是非常优美的。但是你读多的时候，有一点点 depressive， 有点抑郁感。文学价值很高，但是心灵的一种慰藉很低。你有很多同感，很可能跟他一起抑郁，流一点眼泪。 之前那些赏月的时候，特别你的家人不在边上看着月亮，哇，中国怎么样，你 Google 月亮，哇，出现很多很多跟你心情一样的词人出现。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他因着有弥赛亚这样的盼望，他也同样他的民族当中有许多有才华的人，他留下来的渴望是垂直性的一种盼望，不只是在人间对你的父母、你的情人、你的兄弟的盼望，那种不太一样的。西面期盼是以色列的安慰者 ，Consolation of Israel， 以色列的安慰。在他们远古时代的先知已经以赛亚告诉说，要安慰我的百姓。神呼召以赛亚去安慰被掳的百姓，因为流落在一般的以色列人非常孤独、非常痛苦。最重要的是远离敬拜的时候，敬拜之都，他的圣城西安，他的民族一种集体的一种与神隔绝的那种痛苦，他得到在极度的一种孤寂里面、绝望里面，神差先知去安慰他的百姓。以赛亚书四十章、六十六章都提到神要差他的百姓去安慰，将来要差一位弥赛亚来，也是去安慰他的百姓。所以以色列人在他民族的集体记忆当中，他有一种盼望、一种思念，有一个将来神所差来的弥赛亚、耶和华的仆人要来，这个人来要安慰我们民族一种孤寂、一种孤独、一种流落一般的那种情怀，要得到上帝的安慰。这样的一种民族的精神，我们民族里面并没有，是缺乏的。我们看下一章，我们来看这位西面进入圣殿的时候，他是期盼，素来期盼弥赛亚的人，他是等候，但是他等候的跟其他人等候的不一样。因为那时代在空气里面都好像弥漫了一种对军事、对一种政治式的弥赛亚的期望，这个许多人都知道了。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因着受到外邦的欺辱，他们其实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慢慢慢慢带着人的意思在盼望那个弥赛亚，是希望弥赛亚来的时候是要从他们从罗马的统治中间把它释放出来、解放出来，所以带着一种军事性和政治性的弥赛亚。但这位西面他是受圣灵的感动，而且圣灵告诉他，你在还没有去世之前你会见到弥赛亚的。大家好像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外国人哈，我们就是非以色列人读这一块，好像觉得不太有切肤之感。如果一个民族里面已经期盼了几百年、上千年弥赛亚要来，然后有一个人得到圣灵的启示说你还没死之前就会看见，而且期盼很久了，这不是期盼一天两天，很久了，然后这个人说圣灵告诉他你死之前会看到弥赛亚的，请问这样的事情会是不是很激动？我不知道是你是谁哦，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了。如果我得到这样的期盼、这样的启示，大概我在这里做礼拜，每个礼拜天你们进来的时候，我都会看的，会不会是这个？会不会是那个？会不会是这个？哎，他好像有点像，他有点像。他都在寻找，会不会就是弥赛亚来的？在他的启示当中，圣灵启示里面，我们没有清楚的说他是不是看见 baby 来，但是如果西面，我相信西面熟悉圣经，知道弥赛亚的盼望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那里是个婴孩要来的，他很可能注意到 baby 的。所以刚好有一天耶稣跟约瑟抱着 baby， 玛利亚跟约瑟抱着 baby 进来，圣灵就感动他，就是这个。今天我跟大家见证过这个东西，我真是经历过圣灵感动说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我跟大家见证过。他这个地方是就是肯定是圣灵跟他说就是这个了，就是这个了。这种经历是非常非常宝贵，那些我们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都会有一些时刻蒙圣灵光照悔改，如果没有这个悔改的时刻，你没有真正信主的。但是蒙恩得救的人他都会领受到那刻是圣灵光照你悔悟，知道自己需要救恩，那样的人才是真正受圣灵的 seal， 圣灵的印记，他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你看了一段经文，然后有一个人呼召你有点感动举起手受了洗了，那个不一定都是基督徒。里面被圣灵光照，我是个罪人，真的是无救的罪人，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 那样的时刻才是印证你真正内心是跟神有份的人。那这位西面他最终不是谈论他的救恩，他是看见圣灵给他说话说就是这个的时候，他就马上知道神已经实现他的应验，他的应许了，所以他发出一种赞美。刚才我们弟兄读经的时候，你会看见他读了这段的时候特别大声啊，后面马上进入叙事式的那种，哎，我就很欣赏弟兄的读经啊。这地方西面是一个主啊，如今可以释放，按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经常常的孔夫子讲，今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是不是很像？我特别去查一下，这地方到底孔夫子讲的道是什么道？这不是重点。儒家思想，儒家的诠释者，很多人在这里解释到一种是宇宙的大道，人生的大道。那有人说这是仁义的一种治理政治理想的大一种道理，我们不去参加争辩。但是起码有一点知道，孔夫子要是得到这种他所渴望的道的时候，他死都愿意了。我们今天不是探讨孔夫子有没有认识这个约翰福音这个道，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祖先那里也是这样渴慕一种真道出现的时候，他只要听到了他死都愿意。不是说你早上听到福音晚上去自杀啊，千万不要这样误解。哎呀，我早上听到福音我绝志了，下午就跳楼了，哎呀，那个真是极大的误解。这地方不是说你就可以去死了，我愿意死都愿意了。大家有没有见过你向人求婚的时候，哇，你不嫁给我我就死在你面前，那个不是说他真的就死掉了，他是表达说哇我多么的爱你，是吧？啊，我们这里有笑的弟兄笑得很开心啊。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已经告诉我，圣灵告诉我弥赛亚我会见到，现在果然见到了，照着你的话我现在走了都可以了，可以安然的释放了。我这个翻译你们包容哈，这个是别的一番翻译修改一点点。孔子见到老子的时候，大家知道老子是很超越的哲学家，他的道对约翰，他对宇宙的大道有很深的了解，接近啊古希腊人对罗格斯的理解。但是他不是他袁振明牧师讲的哈，那个老子的道就是约翰福音的道，那个是需要纠正的。孔夫子见到老子的时候，老子见到身上有淫逸的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人有还有私欲在身上。但是老子觉得自己能够闻到大道，他死都愿意了，有这样的心愿。我盼望也能够成为我们中间渴慕真道的朋友，你真的是有这样的渴望，渴望渴望到一个地步。神在圣经里面的应许在西面身上得到应验，在弥赛亚身预言，在他特别的个人身上呢，照着你的话，特别是神你自己告诉我，我在活着就看见，现在我的眼睛，他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所以他的歌里面带着一种，我不知道大家在什么时候唱歌哈，我有的时候有我这个人成圣不彻底啊，那个真经常唱起一些流行歌曲啊，流行歌曲就表达你年轻的时候。那我唱的流行歌曲都是断在就是定格在80年代，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90年代的歌我几乎都不会唱了。你说了很多演员啊明星我几乎都不知道，很有名的人最近好几个弟兄姐妹都说，牧师你那个人都不知道啊，我说我不知道的多了。我的很多那种情感的那表达的我情感流行歌曲都是1980几年的那种歌曲，像齐秦啊什么那个时代的，哎，你看听起来都会笑哈。但是他这种激情出来的时候，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了。我们来看见这地方西面之歌，被称为西面之歌的这首歌里面看到有几个重点。西面之歌也就是英文那英文说现在可以释放的意思。他这里我们看到有四个方面的重点，一个是这是他看见弥赛亚，就是看见神的救恩。这个救恩首先是神做成的，不是人做成的。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降临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这个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他救的信仰，是神自己设立的救恩，也是他自己三位一体的神自己亲自来到人中间，是神自己的救恩，不是我们自己去寻求的结果。神将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 但是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时候，我们明白是神自己设立的。这样的一种信仰帮助我们谦卑，也帮助我们感恩。一切自救的信仰都会带来某种功德主义，都会带来某种自豪感，一种自己的自夸。所以圣经里面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没什么好自夸的。所以是上帝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看见是他是神自己的救恩临到我们人类。这地方他的救恩也不是刚才讲的一种政治的释放，政治的解放，也不是军事的占领，这种救恩是心灵上的罪孽被上帝赦免，因着你的悔改被上帝赦免，那个是上帝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耶稣的时代很多人误解他，因为对弥赛亚错误的期盼，特别是他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时候，别人都将这种错误的弥赛亚的期盼放在他的身上，后来发现连他的门徒中间都有人失望了，像犹大那种希望耶稣能够做大事，能够解放民族 全民族的这样的一种期盼错误了。耶稣乃不是军事上政治上解放他的民族，他是像约翰说的，四使约翰讲的，他说看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人误解他的使命，误解他的来到世上的目的。所以耶稣的意思这个词就是耶和华是拯救，是拯救人类从罪恶的捆绑里面得以释放，不是从世界上许多政治的压迫中间得到解放，那个是不一样的期盼。所以今天传福音告诉别人，我们也不是这种带着一种所谓的一种强势的政治的军事的一种人文的弥赛亚，我们传给别人是能够心灵上对那些愿意柔和谦卑认罪悔改的人能够拯救，耶稣拯救这样的人。耶稣不是拯救那些自以为是，也不是拯救道德提升你，让你比别人更加高贵，比别人更加人前有面子，都不是。耶稣就是专门拯救那些心灵上破碎的，自己知道灵里面贫乏的人，是这样的人可以得到拯救。另外一个介绍弥赛亚的时候，他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万民面前，这地方强调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只是给以色列人，乃是给普世万民的。大家知道在西面的时代，以色列人有一种宗教的优越感，就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就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中国，有些人翻译成英文翻译成 Central Kingdom， 就是除了中国以外好像别的都是外移外国人，都是洋人，我们才是真正的中央呢。画的地图你看，以前中国我们看的，我小时候看的世界地图都是中国站在正中间的，后来还台湾同胞告诉我，他说我们画的地图是台湾放在正中间的，中国的上面的大陆就比例缩小了。我说好这样的，我说我还以为只有我们中国是这样想，那台湾同胞也是这样想，后来发现美国地图，哎，也是美国放在正中间，后来发现不只是中国人是这样想了。这种人的自大自高都是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局限性，耶稣基督的救恩来纠正人类的偏见，不但是个人自我，民族也会有自我，也会有偏狭隘性，也会有自大性。约拿身上大家可以看见，当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去传递福音的信息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其实他就是觉得这个尼尼微，这个非常邪恶的尼尼微不配的得到上帝的救恩，他是非常痛恨尼尼微，就有点像如果你有过极端的民族情怀，你被上帝呼召去日本传福音，要将来神要让你传福音甚至死在日本，你很可能说南京大屠杀我还忘记不了了，我怎么能把福音传给日本人，那这就是民族的狭隘性。我们要看见在圣诞降临的时候，圣诞季节，我们要想到这个救恩是普及万民的。在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十节里面，神的话这样说，耶和华在万国面前露出膀臂，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在万国面前，地极的人都是看见上帝的拯救，在旧约当中已经显明他的救恩不只是给以色列人而已，虽然他是选民，但是这个选民有一个托付，一个福音的托付，就是要借着弥赛亚把福音传给万邦的。以色列人故意掩盖了这个事实，以至于他的民族里面 带着一种宗教的优越感，也带着一种民族的一种狭隘的情绪。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见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帮助我们，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华人教会出去传福音，常常到各地去，都还是做华人的工作。我们跨文化的宣教非常少，一方面我们不太会，另外一方面可能我们也不太努力的去学。我听说华人中文是世界里面最难学的几种语言之一，但是在很早以前西方宣教士他已经在学中文了。但是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里面学校里面学最多语言的是中国民族大学，这种学校他学的其实都是为了许多文化或者民族的一种统一的目的。我突然间有一天想，如果有这样的人负担在中国民族大学附近传福音，得到这种语言已经学得很好的各个民族的精英，然后他们回去传福音会不会很好？就很感动，如果有人这样的心愿，中国民族大学附近那种很多从各个民族里面出来的一些精英，如果你把福音带给他，他带回去了，哦，或者我们今天有人感动，像我们中间曾经出去的 Scott Jenny， 他学阿拉伯文，在那里我们为他祷告，他学阿拉伯文，你看起来都是看起来好像就在那里随便签字一样的文字，他居然学会了，而且最近刚刚知道我们 Scott 弟兄可以用阿拉伯语讲道，多么了不起啊！但是他有这样的爱阿拉伯人、爱回民的心、爱伊斯兰民的心，他们这样进去了，我们为他祷告。救恩是普及万民的，是外邦人照亮外邦人的光 ，a light for revelation for the Gentiles， 外邦人非以色列人。所以圣诞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是一个像光一样照到外邦人中间去。我们刚好也是外邦人，若不是救恩是为了万民、为了外邦人，我们今天都在绝望中间。我不知道大家救恩的得到救恩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切入点不一样啊。我是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生存的绝望，是我得到救恩的。我不是人生生活里面的痛苦接近救恩的，我是以前读了萨特、读尼采读太多了，读出一种哲学性的抑郁。这种抑郁让我觉得人生很绝望。这种绝望不是说你现实的很痛苦，没有现实的痛苦，我一直生活过得很顺。但是我一直去想这些，想啊尼采啊，特别是萨特说人一死了，什么死亡剥夺人生一切的意义，哎呀我觉得 so true， 这个人死亡就是剥夺人生的一切的意义啊。你去坟墓里一走，果然是，你看老的少的都会死去，那死去以后谁纪念他们？哦，我后来读了传道书的时候，我在做牧道友的时候就读了传道书的时候，我说哦，这传道书里面读的跟佛经差不多，这人生的真是虚空的虚空，一万事都是虚空，讲得真好啊。我以为读，我很惭愧啊，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小时候不读圣经，因为只听故事。但是我后来到了美国慕道的时候才读到传道书，我说哇，这个人真是讲得有智慧，把我里面的绝望都说出来了。但是我自己认识主，就是因为认识到救恩给我带来永世的盼望，使我从那种生存性的、哲学性的、终极性的绝望里面拯救出来。我后来告诉其他的知识分子的那慕道友，我说我无论如何信仰有多大的困惑、苦难、邪恶这些事情还会困扰我，但是我不会回到那种无神论里面的那种哲学性的无神论里面去，我不可能了。我尝够了在那种没有神的一种生存的绝境，那种绝望里面我体会得很深了。我当年看到里面罗素讲到说你要在绝望的根基上来建立你的哲学的时候、人生理想的时候，我心想罗素啊，我这么敬佩你，你却把我带到一个绝望，他说你要在你的绝望上面的根基上来建立你的人生理想啊！我心想罗素，你这么大的一个哲学家，我这么心仪追求你，结果你带到把我带到一个绝望的根基上。罗素很诚实的，他的哲学、他的无神论把我带到一个，我看到罗素的镜头的时候，我看这个人我不能跟了，数学可以跟他，分析哲学可以跟他，但是你要找终极的盼望，罗素、尼采、叔本华、萨特都是坟墓，都是绝境。所以我看到那里，哎呀，也读了柏拉图，读了柏拉图里面说灵魂有不朽的这样的盼望，他还论证了灵魂的不朽，哇，我很激动。可是看到柏拉图灵魂的不朽不过是哲学家的那种论证而已，柏拉图也没有得到灵魂可以真正不朽的一种实证的证据。 但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我认识耶稣的时候悔罪自己流了好多的眼泪，以后我得到内心很大的喜乐，就是我那种绝望那种黑暗那种绝望的黑暗，上帝拯救了我。我不知道多少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你是严肃的一种寻道者，这种寻道者不是找暂时的一种生活中间痛苦的心灵的安慰，那个是精神鸦片，你找到的很可能是精神鸦片。但是如果你找的是一种绝境里面，你看见你自己，也愿意反省你自己，也看到底人类的文明里面所有的人类各种无论是智者还是先知声音里面，有没有一个声音是真正可以引导到真正的盼望里面。如果你听到了这个，看到这个亮光，就像西面看到了这外邦人的光是基督带来的，基督带给人类的不是理念上的一种灵魂的不朽，它是真实的一个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人类中间，而且它是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并且它留下活活的40天，留下复活的证据给我们，顾念人类理性上的软弱。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他是我们的黑暗里面的盼望，他是外邦人的光。这个光不只是那种物质上，不是物质上的光，它是灵性的黑夜里面把我们带出来。像福音书里面说，我们好像坐在死荫幽地的人看，突然间看见了大光，那原来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到了世上。所以当你灵魂里面真正经过寻求探索，经历过这个黑暗绝望的时候，你认识到耶稣，你不会放弃的。因为在地上彼得已经告诉我们，主啊，我还要跟随谁的，因为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是彼得虽然会有软弱，会软弱的时候会否认耶稣，但是他知道耶稣是永生之道，世界上除了耶稣没有一个盼望，没有一个道理终极之道可以来拯救我们的灵魂，给我们带来终极的盼望。他也是以色列民的荣耀，耶稣基督给以色列民带来荣耀，因为以色列民翘首仰望等待他，这位弥赛亚没有让他落空，果然婴孩耶稣来到了世上。所以西缅在心里充满了一种感激，一种激情，一种赞美，主啊，你可以释放我了，我可以走了，因为我已经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救恩了，已经看见神的荣耀了，我已经满足了。这种满足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已经在你生命里面体会到，那是神就满足了，不是说我们不吃不喝不劳动了，那是终极意义上你不会再去寻求其他来代替耶稣的东西了。如果你除了耶稣还要一些东西来代替你寻找内心最深的安慰最深的满足，你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认识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很认真地来寻求，为什么我有了耶稣我还要寻求一些金钱才可以给我带来晚上睡的好觉？钱很重要啊，生活很需要的，我不是叫你大家不要劳动，好好劳动赚好多的钱，但是金钱如果成为你的安全，成为你的保障的时候，你摸着钱袋摸着银行的数字你才能睡得着，你就麻烦了，你的灵魂并没有安息在这位已经来到世上的弥赛亚，他是我们的安慰，是我们终极的盼望。我们继续看后面西缅他的启示，33节那里，孩子的父母就是约瑟玛利亚因这论耶稣的话就很稀奇。我们知道玛利亚特别这个人很非常 pensive， 他经常把事情放在心里反复思量，因为他在耶稣降生那一刻在马槽里面已经发生事情了，已经知道这个很多人已经指向这个孩子说了特殊的话，他知道在很稀奇，哎，居然这个西面也知道。大家看最后西面呢，他的祝福为他们祝福，这地方是一个祭司对就是愿意把孩子奉献给神的这样的人的祝福，但是特别这个祝福是给耶稣的父母。但是祝福之后同时又有一个新的启示告诉玛利亚，他说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地方我们看见在西面的启示里面起码有一些分裂性，两分性。耶稣来到世上并不是带来，他是和平之君没有错，但是他带来是分裂，他带来是刀兵。大家就很难理解，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说耶稣来的时候带来很多分裂，为什么分裂呢？不是耶稣本身不愿意和平，是因为人对他的反应不一样带来分裂。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讲到十字架的两分性，当十字架道理被传讲的时候，那些得救的人或者说走在得救路上的人，他看十字架为至宝，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但是那些拒绝他的人说这是愚昧啊，十字架是软弱愚昧的。所以你看人对十字架的态度就已经被分开两种了，不是我们要去判断人，是十字架，你对十字架信息的回应就已经把你判断了。同样的，这地方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人对他不同的反应，他也会造成分裂，连一个家庭里面因着信仰的不同都会出现父子母子，都会出现母女，都会出现很多的分歧，不是神愿意带来这样的，是因为人对他不同的反应。许多人兴起来，许多人要跌倒，耶稣像一个磐石在那里跌倒，有人就看着他，这怎么可能是弥赛亚，被挂死在十字架上，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就跌倒在那个磐石上。但是有些人连外邦的百夫长看见这真是个义人啊，他就在十字架下面就得到了救恩。所以今天在圣诞的季节，我们也想到耶稣这个圣诞的信息，在这个世界里面，不要期望你传福音的每个人都很高兴听你的，也不要期望你的家人都会听的。昨天晚上我们听到一个姊妹见证，她妈妈婆婆曾经在我们中间聚会，她常常去传福音，在学校传福音，并不是所有人都很 nice 很友好的，一个老人家跟你传福音，有些人就是有人还把他拽着一把把那福音单撒得满地的，婆婆一张一张把它捡起来，心里没有苦毒，没有怨恨，他知道这些是为主做的事情，我相信他心里也怜悯那些无知的孩子。所以我们福音今天传出去世代里面，不是所有人都欢迎的，所有人都高兴的，如果有那样的期待，那我们还不明白西面对玛利亚的启示，叫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许多人认识了主，而且他自己要做毁谤的画饼，很多人在那挑剔他，刺激他，耶稣在世间受尽苦楚，受尽毁谤，受尽冤屈，最后还被冤枉的被钉死。玛利亚自己啊，这里面还提到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也被显露出来，因着我们对圣诞的信息，对十字架的信息的回应，里面的意念丑恶都会暴露出来的。我昨天也听到一个见证，也是昨天晚上，哦，有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在那里真的愤怒的在那里，也是婆婆传福音，在一个应该餐馆里面，有人就在那里特别的在那里讲对他不好，就里面的愤怒，不知道愤怒什么。耶稣讲，当别人在恨你以前，他已经恨恶我了。当你把福音带给人的时候，人无端的恨恶你，其实这些人在恨恶你的信息以前，他已经恨恶耶稣基督了。你难过，不要为自己难过，要为那些抵挡福音的人难过。这些人的意念被暴露出来了，然后玛利亚自己的心要被刺透。大家看过了《Passion of Christ》，那里面这个一个天主教版本的，看到特别强调玛利亚的受苦，这是我们新教版本的《耶稣传》里面看不太出来的。在那里看见玛利亚的心被他这个肉身的儿子挂十字架刺透了，那个痛苦，我看那个基督受难的时候多次流泪，除了耶稣被鞭打那一刻流泪以外，多次是因为玛利亚的流泪哈，因为那个影片演得太好了。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忽视的，玛利亚的心要被刺透。最后我们今天来最后回应，我们到底是不是认识这位以色列的安慰者，我们是否认识他，他带来的安慰不是我们那种精神上的一种慰藉而已，他带来的是那些神的这些寻求渴慕神的人，他心里因为没有得到这终极的盼望，一种不得安慰的心境，因着认识弥赛亚，因着认识耶稣基督，他得享安慰。这种终极的安慰我自己领受过了，也是因为我这样的领受得到这份安慰，我真的是献身神呼召我做传道人的时候，我带着一个唯一的盼望，就是我用我自己领受到这福音给我带来的安慰和盼望，我要传给我其他语言不好，我起码在福建口音的国语还可以传福音给我们的同胞，我要把福音带给我所认识的同胞，一有机会就要告诉他这个盼望是确凿的，不但圣经上写的，我也经历过了，这个带来的盼望我不会离开的。 我们盼望我们中间，如果你还在慕道的话，真的你内心心灵深处不是因为世界的失丧需要安慰，乃是终极灵魂没有，好像锚一样没地方抛下去，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不只是离开世界以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你今生就没有一个笃定你将来要往哪里去，那种不知道往哪里去的那种没有着落感，我深深的盼望你能够在基督里面找到。我们特别对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对我们已经接受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内心真诚的反省，你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是不是童年那时候的糖果玩具，还是青年时代追求异性的那种渴望，或者中年的时候有所成就的那种虚荣，还是到年迈的时候变得冷漠了？求主来帮助我们，圣灵来帮助我们反省，我们内心反省我们内心有哪些最深的渴望。在忏悔录里面，奥古斯丁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英文翻译版，You call, you cry, you shatter my deafness. You sparkle, you blaze. You draw away my blindness. You share your fragrance. And I drew in my breath, and I pant for you. 他这样说，他说，你呼召我，你呼喊，你粉碎我的里面的耳聋，你闪亮，你亮光闪亮，使从我从迷茫，使我从当中，从我从迷茫中间拯救出来，你将你的芬芳，将你的馨香显露出来，你在我的气息当中把我靠近，把我引向你，我的心可想你。这个奥古斯丁就像古代的诗人一样，诗篇里面讲，我的心在干旱无水疲乏之地，我的心可想你。我们很深深的盼望，就像这位圣徒奥古斯丁讲的，如果不把基督当作最高的，其实他在你心中并没有价值。所以在圣诞的季节，我们来思想，是否他是我的渴望，我还是除了他以外我内心最深的渴望是别的？如果是别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来调整什么占据了主该占据的位置。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圣诞的季节，你的儿女在圣所里面敬拜你，主啊，来思想你自己的救恩，主啊，借着这位西面，主啊，他真是内心渴慕盼望弥赛亚，直到真是他蒙特别的恩宠，能够在活着的时候他就看见了耶稣基督。我们为他这样的渴慕，主啊，他真是看到耶稣基督他就可以安然离世，都满足了。主啊，求你将这样的渴望放在你自己儿女的心里。主啊，若是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占据我们这样的季节的忙碌，或者其他人的私欲虚荣，主啊，很多人里面不是你喜悦的东西占据我们的心灵，以及主你自己不再成为我们最深的渴望，主啊，你赦免我们，愿主你重新来点燃我们对你的激情，对你的渴望，主啊，在这里造就一群内心因着得到你的救恩渴慕你，主啊，我们内心的爱慕你，也愿意将这样爱慕你的生命传递给我们周遭渴慕正道的朋友，也盼望我们中间的朋友，主啊，无论是老少能够年轻，主啊，都能够，主啊，看见弥赛亚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的安慰，特别来显明我们内心因着不认识耶稣基督那种没有满足感，没有终极归宿感，主啊，以至于意识到自己的罪，因为远离了那真理的源头，主啊，我们求你将这样救恩也临到我们中间的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主啊，能够看到救恩的宝贵，将以色列的安慰者也赐给我们。谢谢主，祝福我们圣诞季节弟兄姐妹在这段生活当中能够有机会把福音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家庭带给我们周遭渴慕真道的朋友。愿主祝福你自己的儿女。